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北京时间的晚上6:01，各位家里人傍晚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林苑。在10月3号十一假期的第三天，北京体育广播继续是每天一位主持人陪着您度过这7天的假期。今天轮到我，在早上呢跟大家一起回顾了结束的2天假期，也展望了未来的几天当中大家要去打卡哪些地方。而这几天呢，很多人说要到什么地方去玩去打卡的话会受到天气比较大的影响，今天呢又是一天的阴雨的天气。但是我们今天想跟您聊一聊的是，有什么是下雨挡不住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下面我们在视频直播底下也有评论区，同时呢还有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发表您的观点，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对您来说什么是下雨挡不住的。今天早上大家说到打卡的时候呢，还在说有的人在十一的假期期间呢坚持锻炼，即使是下雨天气可能长跑或者锻炼也没有间断，有的人呢在雨中踢球，进行户外的体育活动也没有间断。那对您来说有什么是下雨挡不住的，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在这几天当中呢，也要持续的跟您来介绍十一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的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的金曲，也会有很多著名的推荐人为我们一起来介绍，可以说是众星云集，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们共同热爱的北京城。而《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个广播频率当中轮番的播出，也欢迎您到时候来收听。同时呢，在假期当中出行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持续的做好疫情防控方面的工作，坚持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的地区，还有旅游热点地区旅游或出差。也建议大家呢近期尽量的减少出京，以京郊和中短途的旅游为宜。同时呢在室外活动当中呢，也是应该大家如果聚集的话就在室外活动，而在室内呢也要减少不必要的聚会。各个单位也要压实四方责任，严格遵守佩戴口罩、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就餐保持距离等相关的规定。同时最重要的是我们个人也要提高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同时有很多的人在十一期间呢也关注了北马的消息，第40届的北京马拉松现在已经正式的启动报名的工作，这个报名的时间呢只有3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的提醒各位，报名是从10月1号的晚上11:50正式开启，到10月4号晚上也就是23:50截止，总共是3天的时间可以进行报名。大家需要下载北京通的 APP 来完成实名认证，并且关联个人的证件信息之后才可以完成这次的报名工作。同时呢，今年为了做好北马赛事还有活动的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组委会也在报名要求、参赛选手资格以及领物须知等方面做出了审慎的部署。根据公告显示，这次面向大众选手，要求选手必须是在比赛当年年满20周岁，也就是在2001年的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北京市常住人口，而且2019年的1月1号至2021年的9月23号期间，也就是这3年期间，马拉松完赛的有效成绩要在6小时内，或者半程马拉松的完赛有效成绩要在3小时内，这样的选手才可以 来报名参加今年的北马。而在疫情防控方面呢，大家也必须要注册完成北京健康宝，而且北京健康宝的健康码无异常，同时需要在比赛日的每天前21天当中的每一天来进行健康状况的申报。参赛选手需要符合赛前21天当中没有离京，同时需要提交采样日期在赛前72小时内的由北京市正规检测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纸质版，以及本人在10月15号之前完成的全程新冠疫苗接种的有效预防接种凭证的纸质版，才可以领取参赛物品。今年的北马呢，是在10月31号正式的鸣枪，赛事的规模预计将会有30,000人。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是，有什么是下雨挡不住的，对您来说。SK 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说，下雨天挡不住的是去公园遛弯。我是半莲说，听广播呀，玩电脑呀，都是下雨挡不住，这确实挡不住。杨清风也说，听广播呀，这是下雨挡不住的。燕林是豪爽爱朋友的人，说朋友约好的聚会下刀子都不能爽约，这得是多次的朋友啊。还有大家都在说，下雨天挡不住的是，我叫什么，是说睡觉。嗨，下雨天睡觉其实是最舒服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你也应该稍微的调整一下起来。今天晚上有2场精彩的比赛，相信我们的体育迷们一定不会错过。首先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傍晚6点进行的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的决赛，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在今天晚间进行的女篮亚洲杯的决赛上，中国女篮也将对阵日本女篮，这是2场在今天这个周日进行的焦点赛事。现在呢，我们看到苏迪曼杯的这个决赛还没有开始，但是呢，双方的阵容已经是提前的公布。由于在苏迪曼杯的比赛当中呢，是有一系列的这个出场顺序安排，主要是考虑到参赛选手是否兼项。那根据赛前的报名名单上来看呢，这两支队伍恰巧都没有选手会在比赛当中兼项，这样呢，也将会按照第1场男双、2场女单、3场男单、4场女双、5场混双这样的一个第一顺位的苏迪曼杯比赛参赛顺序来进行今天晚上的苏迪曼杯决赛。我们在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时段当中也会和各位一起来持续的关注这项赛事的进行。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您提前来展望一下今天晚上进行的女篮亚洲杯的决赛。中国女篮今天也将会是带着过去很长时间以来的一股心气儿，要力争拿回我们已经失去很长时间的女篮亚洲杯的冠军头衔。今天晚上在雨天当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这些精彩的赛事，所以即使在雨天睡觉是一个很好的感受。那我们也还是爬起来看看比赛吧。6点开始的是苏迪曼杯的决赛，晚上8点是女篮的决赛，大家一定会关注这场比赛的。同时在下雨天呢，其实这个假期当中也有很多人的游园热情是挡不住的。在昨天呢，虽然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的游园热情仍然高涨。因为昨天有这样的一个数字的统计，北京市的重点监测公园风景区总共接待了游客超过1,280,000人次，比10月1号当天呢又多出了近300,000人次。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监测显示，有10多家市属的公园在昨天迎客达到38.9万人次，城区公园的游人量是54.36万人次，郊区公园达到35.37万人次。在全市有33个公园风景区迎来了1,000人次以上的游客，其中呢，颐和园是5.369万人次， 紫竹院公园是 2.324 万人次，玉渊潭是达到 3.2 万人次，天坛公园有5万多人次，北海公园是 4.6 万人次，八达岭十三陵风景名胜区是达到 3.5 万人次，而景山公园有3万多人次，奥森公园也有7万多人，相信这些人当中有去游园的，也有去继续坚持锻炼健身的。另外朝阳公园也有 4.7 万人次，北京动物园都有 5.3 万人次在10月2号昨天去游园，不知道这些人当中有没有您的身影。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应该是6点钟现在开始进行，但是我们通过电视直播呢能够看到双方的队员进入到场地当中。第一场的男双比赛里面呢，双方选手登场，但是还没有打第一个球，现在比赛也是在主裁判的这个示意之下呢，双方队员都是站在场地当中来准备好随时开始比赛。第一场是进行的男双的较量，由何济婷和周浩东的组合来对阵日本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这对组合。在今天晚上的第一场男双的比赛当中，这对中国组合也是要有着比较大的压力，不仅因为第一个登场，也是因为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我们的男双确实前面的比赛会遇到了一些波折。今天晚上派上的是何济婷和周浩东，而在之前的小组赛阶段呢，何济婷是两次搭档谭强，比赛最终的成绩是1胜1负。在和丹麦队的1/4决赛当中呢，何济婷就开始和周浩东来搭档出战，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呢被逆转，最后呢这场比赛虽然是输给了拉斯姆森和瑟加德的组合，但是总体来说仍然觉得那场比赛两个人的配合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一次的决赛仍然是派出他们上场。而对手这边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在决赛之前打了3场比赛，他们俩这对组合的战绩是2胜1负。我们要关注苏迪曼杯的这第一场的男双，同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继续等着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下雨天对您来说挡不住的是什么。宋彦君说这挡不住的就是美食的诱惑，这吃货一枚的我就是这样，哪家馆子出了新品一定会去尝鲜，不管下不下雨。握手，和您一样。用户4364也说下雨天挡不住的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看着比赛，特别的热乎，想想就美。下雨天吴梦生挡不住的也是逛吃的热情，大家在下雨天都选择美美的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那我们在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假期当中仍然工作在一线自己的岗位上面去来迎接北京冬奥会到来的人们，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奥会的测试赛，继续的为北京冬奥会赛时工作来积累经验，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也是持续的提升运行保障能力。延庆赛区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呢，将在10月5号起举办3场国际测试赛，还有2次国际训练周的活动。场馆业主运行保障团队正在北京冬奥组委等单位的指导下，来持续的深化场馆设备运行、赛道制冰、修冰、塔台播报、医疗救援、运动员接驳等相关的保障工作。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土建工程师陈海滨介绍，目前长1975米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已经完成了制冰，并且通过技术手段会把各个区域的冰温的误差控制在0.1摄氏度当中，0.1摄氏度内，这是一个非常小的误差区间。随着赛道修行养护这些相关工作的进行，赛道也将会以 U 型态度来迎接 U 型的这种 崭新的状态来迎接新一轮测试活动的到来。而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现在也在持续地做好着北京冬奥会赛前保障工作，对于场馆的造雪系统、电力系统、索道运行系统都开展了全面的检查维修工作。北控京奥建设有限公司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山地运行部经理吴高盛介绍说，场馆造雪工作会在11月正式启动，预计到明年的1月结束，期间将会进行山地防护网的安装以及救援演练，来为冬奥会赛事的运行做好保障。作为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运动员和随行人员在赛时的家，延庆冬奥村的重点提升精细化运行服务能力也在这项工作的重点推进当中。通过搭载集人工智能、5G、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多项技术的智能建筑操作系统，让这个赛区的主要非竞赛场馆被赋予一颗智慧大脑，可以实时的监测管理健康环境、综合能源、智能安防、智能服务等多个应用模块。据了解呢，智能服务机器人也会在延庆冬奥村当中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具备移动售货、点菜送餐、客房服务、导览翻译、安防巡检等相关的工作能力。而智能建筑操作系统也会对这些机器人来实行实时的管理，为赛时入住人员去提供具有科技感的便捷交互服务体验。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呢，其实我们也对于东京奥运会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而展望北京冬奥会也希望能够在疫情防控方面呢有更多的借鉴。在北京冬奥组委相关的考察人员在东京奥运会进行考察之后，我们的记者金泽也对这方面内容进行了关注，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我刚刚已经完成了一部分的检测，然后把 water 还有护照还有我的卡片全都给了他们。那么现在我要开始测核酸了。第一次用唾液测。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记者到达东京的成田机场，参与奥运会的工作人员与普通游客分成了两条流线，使用唾液进行核酸检测，机场内随处可见的消毒液。这些从抵达便开始的防疫措施，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疫情下举办的奥运会的不同。为此，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通国认为，防疫刻不容缓，北京冬奥会依国情可借鉴。 一个呢就是在国外奥运相关人员集中到达机场以后，这样的话要及时开展核酸检测，快速引导人员呢离开机场，也避免交叉感染。第二呢，就是要提前掌握每天到达北京的航班和人员的一个数量信息，合理安排机场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设施，并且设置好一米线，提醒人员保持距离禁止交谈。第三呢，在等待核酸检测结果的一个区域要安排好充足的酒精消毒规范工作人员佩戴口罩。第四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柜台等等这些人员容易聚集的区域，这个多放置一些一米线的标识，设专人维持秩序并监督落实防疫措施。另外呢，就是在身份注册卡激活后及时引导人员疏散，防止人员的聚集。 记者采访的方式也因为防疫要求进行了改变，例如每个混采区都配备了桌子和托盘，记者需要把采访设备放在托盘内，由志愿者统一递到采访桌上，或者有的记者干脆使用起钓鱼竿。而新闻发布会则采用了立麦采访的方式。新华社记者基业表示，疫情催生的全新采访模式很独特。 然后原来呢，我们发布会的时候都坐在座位上，然后有人给你传递话筒，你就可以直接提问。但是现在呢，需要你到他一个指定的地点，就在会场一共有两个指定的地点，他给你摆了一个立式的话筒，需要你站着在那个话筒那进行提问。然后每个人提问之后，会有工作人员把那个话筒来进行消毒处理，然后再是下一个人提问。所以这是一个细节。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叶昶则看到了疫情带给赛事宣传的影响。 发布会也是，他们就是东京奥组委呢，他是在远程的新闻发布会上做了一些尝试。 然后也开发了一些远程的同传的手机的这个翻译的这个软件的应用。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它呢还有一些就是场馆的预约系统，就是所有的媒体它要去场馆它是要提前预约的。这些呢，我觉得它是疫情防控这个条件下就是宣传赛事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我想这些措施呢给我们都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 赛场消毒、餐厅消毒、车辆消毒，在东京的20天内，戴口罩和消毒成为了参与奥运会的所有人员刻在 DNA 里的事情。各个国家的口罩也成为了本届奥运会当中亮丽的风景线。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跑出9秒83亚洲新纪录的中国飞人苏炳添在预赛中表示，从奥运村到比赛场地，每天多达十余小时都戴着口罩，有点喘不上气。 可能今天一直戴着口罩，感觉有点缺氧啊，那种感觉，所以说就跑起来有点喘。 但苏炳添仍然严格遵守防疫要求，运动员在吃饭、喝水、比赛、训练、睡觉以外必须坚持佩戴口罩。中国代表团成员的疫苗接种率则达到了 99.61%， 做到了东京奥运会疫情防控的典范。不过即便如此，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依旧成为了疫情的重灾区。虽然有明文规定，但由于疏于管理，领奖台上依然出现了运动员未戴口罩相互拥抱，运动员村集体爆发感染的情况发生。8月1号，东京奥组委在例行发布会中宣布，包括2名运动员在内的6名奥运相关人士因违反防疫规定被注销奥运注册证件。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表示，他说，奥组委每次做出处罚都迅速向相关各方通告情况，相信对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会产生一定效果。我再次呼吁所有奥运相关人员都要严格遵守防疫手册规定，对奥运会继续给予理解和支持。疫情下举办的奥运会，防疫成为了首要任务。而除了防疫手册上所列举的行动限制、接触限制，现场人员的相互监督和管理同样重要。北京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医疗卫生处副处长王通国认为，防疫需要监督管理，才能把防控真正落实到实处。 他们防疫是有些事情是考虑到了，有些措施呢也有，但是呢他们落实呢不是特别到位，都是大家凭自觉，工作人员嘛都是我们的赛场的监督管理员，都有提醒，利益相关方做好疫情防控，我们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这样征求办我们场馆疫情防控工作落到实处，做得更加细化。 在下雨天对您来说有什么是挡不住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甭管是什么天都挡不住给大家加精。木木子刚才也在提醒我说给大家多加加精，我要不来这么一段长长的录音怎么腾出手给大家加精呢？今儿就一个人单口，您多包涵，跟我们多互动多分享。同时呢也关注今天晚上正在进行的精彩的赛事，北京时间的傍晚6点钟现在已经开始进行的是苏迪曼杯的决赛第一场进行的男双。这场比赛现在我们的比分是不是领先当中？对，我们中国队第一场派出的是何济婷和周浩东的男双组合，对阵的是日本队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前面的男双的比赛我们得分并不是很多，对手这边呢他们这对组合打了3场比赛是2胜1负，我们这对组合呢前面也是分别拆开过，我们的男双之前的战绩确实并不是非常的理想，也有人说看到前面还刚才谁提到说地铁一号线说可能在他看来啊，男双这场他没指望能赢，但是呢觉得总体来说这5场比赛下来的话还是很有机会的。而在昨天进行的半决赛对着韩国队那场比赛当中的中国队是大比分3-0就战胜了对手，男双组合直接是没有出场，但是在男单和女单这边都是在逆转之后取得了这个胜利。所以今天这场决赛更多的人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单打上面，但是如果男双能够先得一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吗？第二场比赛呢将会进行的是女单， 中国队派出的是陈宇飞，将会和他的老对手来自日本的山口茜再次的过招。此前两个人已经是有18次的交手，陈宇飞在总的成绩上是8胜10负，稍稍的落后一点，但是呢，因为双方最近的一次交手其实已经也要追溯到2019年了，这两年当中没有过过招。那这么看来呢，这场比赛究竟又是在这个奥运会之后这样的一次交手，陈宇飞和山口茜又都在今年的苏迪曼杯之前的比赛女单出场的时候一路都是取得胜利，所以如果陈宇飞能够顶住对手的施压，那对于中国队来说将会是让后面变得更加的顺利。今天的男单仍然派出的是石宇奇，面对的将会是日本队的桃田贤斗，这是今天的第三场比赛。而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也可以说石宇奇的发挥还是非常的关键。那他自己也说，其实虽然前面输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是看临场。 首先前两场是输了嘛，所以也没什么好想的，因为其实每一场都很重要吧。因为团体赛昨天就是上一场也说，就每个人都有就是超常发挥的时候，所以就是不管我水平怎么样，对手水平怎么样，其实在这种团体赛中是相等的，就看谁能放得开，能在临场能发挥得更好。 就看谁能在临场发挥得更好，其实都是这个道理。而且呢，前面男双第一场，然后女单男单第四场是女双，陈清晨贾一凡将会对阵的是日本组合松本麻佑和松友美佐纪，这对日本的选手呢应该说是一个新搭档，两人虽然此前都是打双打，但是因为有各自不同的搭档，所以他们在配合上面应该没我们的陈清晨和贾一凡要更加的娴熟。女双我们也是比较有把握的，最后一场混双大家可能也非常看好黄鸭组合，王一律和黄东平会对阵日本的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不知道是不是会需要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再决出这个今年冠军的归属。现在先是第一场，我们在今天晚上的金戈铁马时段也会和各位来持续的关注比赛的进行。第一场的男双，像晨晨也在说羽毛球加油，给大家给我们的男双组合先加加油，看看第一场能不能够迎来一个开门红。而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还将会为女篮去继续的加油。到了女篮的比赛的时候呢，仍然将会是对阵日本女篮，而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又肩负着之前这么长时间丢掉的女篮亚洲杯的冠军，是不是能够拿回来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一会儿也会来和大家提前的对于这场比赛进行展望。稍微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回来，在广告的时候给大家多加点精。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金戈铁马。晚上好，我是林苑，在10月3号有我陪着各位。在十一的假期这7天当中的金戈铁马 的节目也是改为了每天晚上的6点到7点一个小时直播，我们也会每天有一位主持人陪着大家一起度过这一天的假期。不知道各位在受到阴雨天气影响的时候，在今天有什么对您来说是不能够影响和耽误的，下雨天挡不住什么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来关注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决赛的心情。现在第一场的男双的比赛呢，中国组合目前是暂时17-14领先于对手，中国队男双派出的是何济婷和周浩东的组合，对阵的是日本的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第二场将会进行的是女单的比赛，先来看看这场男双的较量。我们这边进行了决赛，这个比赛是在芬兰进行的嘛，而在另外一边已经淘汰离开赛场的其他国家的选手，现在人家都已经有人到家了。在苏迪曼杯出局之后呢，我们看到丹麦的安塞龙是在1/4决赛丹麦队输给中国队之后就离开芬兰，回到自己在丹麦的家中。他现在已经到家，今儿发了微博，晒了两张儿子的照片。可以看出呢，在这个照片当中完全是从赛场上的原悍将切换为在家居生活当中的一名奶爸。因为他的这两张照片配的是儿子系着小围嘴吃橙子的照片。他说今天的工作不是打球，是擦桌子，因为儿子吃的这桌子上全是黏黏的这个橘子汁儿。估计在家当奶爸的这个工作强度并不比在比赛当中少多少。同时呢，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还会关注女篮亚洲杯的比赛。昨天晚上呢，中国女篮是进入到了决赛，也是朝着近10年来第一个女篮亚洲杯的冠军前进。上一次中国女篮获得亚洲杯冠军还是要追溯到2011年，当时的比赛当中呢，中国女篮是以65-62三分战胜的韩国队。随后有4届的比赛，我们都是在决赛当中和日本队相遇，而日本女篮也在这4次的比赛当中连续的夺冠。在上一届2019年的决赛当中，中国女篮是以68-71三分又是三分，的这种分差是我们输给了日本队。所以呢，在从2011到2021这10年之后，看看今天晚上中国女篮在许黎民指导的带领下有没有机会拿回女篮亚洲杯的冠军。在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也有人在关注广州队，广州恒大队这边的情况，一会儿来跟大家说说。先说说国安队这边，在昨天呢，国安队也是发布了他们的官方微博，来为大家介绍球队的最新的动态，介绍球队的备战情况。从官微当中介绍的信息显示呢，在10月2号昨天，国安一线队结束了在上海的2周拉练，短暂的休息2天之后呢，球队就会在北京重新的集结，而针对马上开始的足协杯赛事来进行冲刺备战。再有几名年轻球员加入之后呢，也为球队的训练带来了很多的活力，也让老队员们感受到了所谓的竞争的压力，而所有人都在尽全力完成每一堂的训练课。主教练比利奇也是说，他对这个阶段球队在上海的集训效果非常的满意。在这次集训开始之前，他就和大家说，足协杯是全年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赛事，需要大家拼尽全力力争最好的成绩。当然他又说，实话实说，纸面上的实力在这次杯赛当中咱们并不算具备竞争力的，但是足球永远不是只看纸面实力，如果我们能够发挥年轻球员多的这方面的优势，踢得更具活力一些，更有侵略性一些，我们同样还是可以有机会战胜对手的。而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呢，比利奇说的最多的两个英文单词就是 up 和 aggressive， 一个是向前，一个是侵略性，这也是他对于全队上下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据说在返回北京之后呢，教练组还会利用几天的时间来继续的打磨技战术，随后就将发兵梅州来征战今年的足协杯的赛事，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安队的表现。前面说到广州队，在今天呢也有我们的同行在个人的微博当中透露说呢，广州队已经向广东省还有广州市体育局之前的一些所谓的这个求救的请求是得到了响应。据说呢在有积极回应之后，看到当地的体育主管部门也找到了职业联盟理事会的高层，表示愿意帮助广州队来完成今年的中超联赛，愿意尽量的为球队做好薪酬保障。从目前来看呢，据说广州队在2021年的这个比赛应该不会就此结束，但是到至于明年该怎么样去是继续前进还是怎么样的去结束吧，那都需要到了冬季的这个休整期再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整，这都是后话，不知道这个广州队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处境，我们也会一起来关注。苏迪曼杯这边男双第一场就是男双第一局是中国队的何济婷和周浩东以21-17先赢下一分，现在是领先于对手。看看大家说不是很看好男双，但是我们的男双的队员们今天要在决赛当中发力了，这可真是一个很好的开局。地铁一号线说男双第一局居然赢了，这是看来这是下雨天都挡不住的赢球啊。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下雨天挡不住的到底是什么。北京五号线说是听金戈铁马呀，谢谢。我是曼联，是刚知道这个消息吗？10月8号凌晨1点会进行国足对越南队的比赛，因为之前已经有明确的调整比赛开球时间的通知已经发出来了。本来大家说在11的假期期间要关注国足的比赛，现在看起来10月8号是工作日，就虽然是凌晨1点的比赛大家熬夜看，但是也算是工作日的，如果是表现要是有什么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不算是给大家的假期带来影响心情的地方吧。当然还是希望国足能够争口气，能即使是之前连续的输球，但是在面对我们有机会赢下的对手的时候也要奋力一搏来取得胜利，就像今天晚上苏迪曼杯这第一场开局的我们的这对男双的组合一样，之前男双好像也是前两场都输了，那在今天决赛里面第一个登场我们的男双组合先赢了一局，看看第二局能不能够把这个胜利拿到手。刚才说到了足球方面的相关的知识，相关的知识点还是挺多的，这个就是尤其是最近关于中超联赛的一些队伍到底大家的这个纸面实力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像我们在备战足协杯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这边消息说我们纸面上实力并不是很强，那也有球队呢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释放出来的都是最真实的情况，到了比赛里面才能够反映这段时间准备如何，我们只能够听话听音儿，听听大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真实的意图的表现。再来说一说国际足球方面，国际足球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也是有多场的比赛进行，因为这也是一个周末的联赛进行日。在英超这边呢，最先进行的第七轮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曼联的比赛，在对阵埃弗顿的过程当中呢，曼联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是被埃弗顿1-1逼平。这场比赛 C 罗是替补出场，而这是 C 罗个人的第200场英超的比赛， 可惜作为替补出场的 C 罗没有能够在比赛当中通过进球的方式来帮助球队取得胜利。当然这也和周中欧冠的比赛结束之后很短的时间，只有一天多的时间的调整之后要进行联赛，对于36岁的 C 罗来说有一些调整方面的这种体能上的困难有关。而另外呢，在英超欧冠赛场都遭遇连败的切尔西是在这场联赛当中止住了颓势，他们是在一场一波三折，有好多进球也被吹掉的比赛当中以3-1的比分送走南安普敦。那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的球员扮演着关键先生的角色，像维尔纳在比赛里面下雨天当中两次的滑跪庆祝，但是只有一粒进球有效。而阿斯皮利奎塔呢，也是在维尔纳这两次进球把球送到对方球网的过程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在其他的比赛当中，狼队是在主场2-1战胜纽卡斯尔联队，而阿森纳是到访布莱顿，最终呢以0-0来结束了此前的连胜，只拿到了一分。利兹联是1-0小胜了沃特福德，开赛7轮第一次取得胜利。另外伯恩利是0-0战平了诺维奇城队。当然说到英超，大家最期待的是在当地时间3号今天晚上进行的利物浦对曼城的比赛，这应该是这一轮当中的最焦点的一场比赛，可能很多人在假期当中也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场较量。另外在意甲联赛的第7轮比赛当中，北京时间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尤文图斯是在客场1-0绝杀了都灵，洛卡特利是打进了制胜一球，而国际米兰是在客场2-1逆转战胜了萨索洛。在当天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萨勒尼塔纳是凭借着久里奇的进球在主场以1-0战胜了热那亚队，迎来了联赛的第一场胜利，这和前面提到的这个利兹联是完全一样的处境，都是联赛7轮首场胜利。而在西甲联赛当中，同样开局面对困难的还有巴萨，在一场焦点战当中，马竞是在主场以2-0战胜了巴塞罗那。马竞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坐镇主场万达大都会球场来迎战巴萨的。勒马尔攻进一球之后呢，苏亚雷斯又是传射建功，两个人是互传，同时呢又都取得进球，最终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之后马竞是以5胜2平1负积17分排在西甲联赛积分榜的第2位。而巴塞罗那这边在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的欧冠和联赛当中呢，都是客场不胜，联赛只是3胜3平1负积12分排名在西甲联赛的第9位。在当天的其他几场西甲联赛当中呢，奥萨苏纳是在主场1-0小胜了巴列卡诺闪电，而马略卡是在主场1-0战胜了莱万特。另外加迪斯是在主场以0-0和巴伦西亚握手言和。同时在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还进行了德甲联赛第7轮的5场比赛，多特蒙德是在主场以2-1战胜奥格斯堡。第8分钟的时候呢，多特的荷兰前锋马伦是在禁区里边被对方的荷兰后卫豪维勒乌推倒之后，主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由格雷罗将球罚进，打进了他在德甲联赛的第25粒进球，多特取得1-0的领先。而在第34分钟，奥格斯堡这边断球反击，中场球员迈尔远射击中了横梁之后弹回，由瑞士的球员泽奇利跟上补射扳平了比分。到第50分钟的时候，多特发动快攻，罗伊斯助攻布兰特破门，这是罗伊斯在多特送出的第100次助攻，而他也是多特蒙德队史上第一位助攻和进球都100%的球员。那这个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助攻并且取得进球之后呢，其实这场比赛里面就再没有进球出现了，多特蒙德2-1取胜之后是暂列联赛积分榜的第2位。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沃尔夫斯堡是在主场1-3输给门兴格拉德巴赫，这场比赛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对门兴来说，这是门兴从2003年11月以来第一次在沃尔夫斯堡的主场取得的德甲比赛的胜利，这一说也是 18年前啦。此外呢，在莱比锡这边，他们主场3-0完胜波鸿，而斯图加特则在主场3-1战胜霍芬海姆，伯利赫塔在主场1-2输给了弗赖堡，这样呢，弗赖堡也是升到了联赛积分榜的第三位。今天晚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下雨天对您来说挡不住的是什么。大脚星叔叔说，这个天儿要是在潭柘寺喝杯清茶也是别有情致的，得找一个观雨亭似的这类似这样的地方是吧，又能赏景又能喝茶，但还得有个棚子是特别重要的。陈震说，下雨天挡不住的是看我的 AC 米兰，然后还有去医院拿药，注意保持健康非常重要，趁着假期多休息少熬夜。荣成斋也和很多人一样，下雨天最舒服的就是睡觉，难道不是在家里看比赛看中国队赢球吗？当然今天晚上两场比赛，很多人说第一场比赛当中我们胜出的机会要更大一些，这是羽毛球苏迪曼杯的混合团体赛，今天晚上要分别进行这个5场比赛，5个项目要全部进行。第一个开场的是男双的这场较量，中国队也是在先赢一局的情况下呢，在第二局当中是7-11暂时落后，现在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和调整之后，我们看看接下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第二场呢，中国队将会出战的是陈雨菲。我今天晚上我个人我觉得除了混双之外，如果能够提前结束战斗，对于陈雨菲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而接下来石宇奇不知道能不能够带着昨天半决赛胜出的这一股勇士的姿态能够去面对桃田贤斗，把对方打掉，这样是不是能够提前结束战斗？争取吧，一步一步来。今天晚上的8点钟，女篮也将会出战去对阵日本女篮。这场比赛其实多少还是有一点难度，尤其是在过去的这么好几届4届的女篮亚洲杯上，我们都没有胜利过了。今天大家憋着一口气儿，但是同样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包袱和压力，慢慢的拼，慢慢的来，希望今天能够听到两边都传来捷报。下雨天对您来说挡不住的是什么呢？三口之家说挡不住的是看电影的热情啊，他去看了《长津湖》，还有很多的朋友在11的假期当中呢选择去电影院，好像从9月30号开始就有不少的新的电影排上了档期，有没有您喜欢的，有没有您看过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晚上虽然是阴雨的天气，但是荣成斋晚上遛弯还是刚刚在10分钟之前开始了，快走了40分钟，微微出汗，那就是已经走完了，10分钟之前您已经走完40分钟了吧。宋彦君也发来了我们今天晚上苏迪曼杯的比赛出场顺序，第一场男双，第二场女单，第三场男单，第四场女双，第五场混双，一场一场的来，希望我们的选手们能够保持他们之前非常良好的状态，尤其是半决赛打得非常的干脆。宋彦君也是说，这是说的是石宇奇吧，说石头没受伤之前呀有一拼，受伤回来之后呢爆发力下降了不少，移动速度好像也没那么快了，是下风球，实力不在我们这边。但是桃田贤斗这边之前不是也是经受了比较大的这个伤病吗？那现在不知道这个影响究竟是在谁这一边。 大脚星叔叔也说了，不要急躁，明明第一局是我们赢了呀，着急的应该是对手。在赢球之后，我们现在第二局比分开局是有点落后，但现在一分分的也追上来，只落后两分，10-12。第一场的何继廷和周浩东，这是代表中国队出战的选手。那其实说到石宇奇和桃田贤斗的再次的相遇呢，就要说到在2年前的苏迪曼杯的决赛当中，当时呢石宇奇就曾经是逆转桃田贤斗，为在2年前的夺冠，在苏杯上的夺冠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石宇奇和桃田贤斗此前也是有过6次的交手，石宇奇是2胜4负，而最近一次的这个交手应该就是苏杯2019年那一次，当时的比分是15-21、21-5、21-11，石宇奇逆转取胜。而在这届的苏杯当中呢，其实石宇奇是2胜2负，在半决赛赢球之前输了2场，但身体状态其实不能说的处于最佳。而桃田贤斗这边呢，他比的4场比赛是分别3胜1负，只是昨天的半决赛当中呢，他是0-2输给了来自马来西亚的李子嘉。在男单的比赛结束之后，中国队的女双组合派出的还是陈清晨和贾一凡，他们碰到的这对日本的新搭档松本麻佑和松永美佐纪，因为两个人呢搭档都是各自调整，松本麻佑之前的搭档是永原和可娜，他们两个人是2018和19两届世锦赛的女双冠军，而松永美佐纪之前的搭档是高桥李华，两个人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女双冠军。而在2020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高桥李华是首先宣布退役，而在他退役之后呢，松永美佐纪就主攻了混双，那之后他们也在这个混双的比赛当中，在苏杯的比赛里面有过上场，两个人在第一场小组赛当中出场并且取得了胜利。在陈清晨和贾一凡这边，应该说这对搭档还是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很有机会在女双的比赛当中去取得胜利。后面的混双相信王一律和黄东平也是更被大家看好的一对组合。而在十一假期期间呢，我们每天的金戈铁马时间呢是从晚上的6点到7点钟来进行。看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时段里面只能够关注一下第一场的男双的较量，特别期待的能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这场男双能比出一个结果。因为第一局的时候呢，是我们中国队先拿到1分，第二局现在的比分是11-15，我们暂时落后，看看如果能够追上来结束战斗，就是比较让大家后面的队友能够放心的一件事情。而在假期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继续的来回顾在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一些留有深刻印象的片段。今天要说到的是东京奥运会当中的中国元素，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齐良博带来的报道。 海之森水上竞技场在皮划艇决赛之前，中国的龙舟在赛道上行进。龙舟是本次东京奥运会的展示项目，受东京奥组委邀请，中国此次派出了由9人组成的龙舟展示队参加从8月2号到7号的龙舟展示项目，中国龙舟也划入了奥运的赛场。虽然只有仅仅不到10分钟的展示时间，但这其中的意义非凡。在国际奥委会、国际华联和东京奥组委的共同协调下，龙舟作为表演项目列入了东京奥运会，这也标志着龙舟已经启动了入奥程序。龙舟展示队领队杨光介绍说， 其实龙舟呢是中国的一项传统运动，现在在这个全世界其实也发展得非常广泛。那么在2010年的龙舟已经正式的成为了亚运会的比赛项目，那现在呢也是世界运动会的比赛项目。那目前呢，国际华联正在全力的推动龙舟能够进入奥运会，那中国皮划艇协会也将会尽一切所能来支持这项运动的发展以及在全世界的推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早日让龙舟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4条龙舟由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船员混编组成，表演期间还融入了日本大鼓，意在打破传统龙舟的地域界限。此外，和传统的龙舟相比，作为东京奥运会表演项目的新型竞技龙舟更具设计感和速度感。鼓手掌握节奏，舵手掌握方向，桨手驱动前进， 具有更快、更国际化、更竞技化等特点。展示队队员刘学亮表示， 有机会参与到奥运会龙舟竞技项目当中，非常自豪。大家知道龙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用创新的能力书写我们文化的自信。那么今天我们这又一次感受到了龙舟精神和奥运精神，特别是看到很多奥运健儿今天在这里敢打敢拼，永不言败的奥运会精神。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全力以赴，结合所有的科目，希望我们的龙舟项目能够早日入奥，中华龙一路向前。 来自匈牙利的记者塔马斯他表示，虽然对龙舟的了解不多，但他对整个过程以敲鼓的节奏来进行很感兴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演出。虽然知道现在国际上有很多的龙舟比赛，不过在奥运会期间亮相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龙舟这个项目。在8月5号展示期间，看台上还出现了一位神秘嘉宾，他就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巴赫在现场看望了中国男子皮划艇队运动员刘浩和郑鹏飞，并和他们亲切交谈，互换礼物。中国队员也向巴赫赠送了竞技龙舟的模型。龙舟不仅是一项起源于中国的传统运动，更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期待着龙舟早日进入奥运会，在世界体育最高舞台绽放更多的光芒。 今天晚上的金戈铁马时段是由林苑陪着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正在进行的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第一个出战的是中国的男双组合何济婷和周浩东，在第一局先赢一盘的情况下，第二局当中目前我们的中国组合是14-18暂时的落后于对手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和小林优吾。不要打决胜局啊，这个第一场比赛我们的男双还是要加加油。男双结束之后将会依次进行女单、男单、女双和混双的比赛，同时今天晚上还有女篮亚洲杯的决赛。在这个下雨天，我们好好的享受精彩的赛事为我们带来的幸福感，也祝各位假期愉快。今天的金戈铁马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林苑。今天从早到晚持续阴有小雨到中雨的天气，今天的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的马家屯，是24.9毫米。北京市气象台在中午已经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持续到晚上8点钟，北京地区有雷阵雨天气，因此出行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有可能会达到6级左右，气温明显下降，请大家注意防风防雨，同时要添衣保暖。明天白天仍然是多云转阴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在17摄氏度。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